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时光如梭，光阴似箭，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年的日子，整整一个世纪，无数的经典影片在大荧幕上留下了光影的痕迹，其中最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在心的就是中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当中国电影迎来百年华诞时，一部清新打造的《定军山》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电影之旅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年，由安占军导演，著名演员杨立新和梨园名宿谭元寿联袂主演，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星媒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这部故事影片《定军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1905年的北京，紫禁城的养心殿外，文武百官跪伏在地，等待着慈禧太后的召见。此时大总管李莲英走出养心殿的大门。 太后老妃有旨，宣庆亲王一块进殿。 臣遵旨。臣一块恭请太后老佛爷圣安。 罢了， 谢太后老佛爷。臣有一事启奏太后老佛爷。 说吧。 近年来街市上有法国人的西洋电光影戏异常鼎盛，臣民们观之踊跃，臣以为此影戏是洋人之计，但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恳请圣母皇太后拨勇观赏一下这西洋玩意儿。 嗯，知道了，你们就瞧着安排吧。 臣遵旨。 庆亲王奕匡所做的西洋影戏在紫禁城外其实早就传开了，当时北京城里放映西洋影戏最多的就是大观楼。这大观楼的东家叫任景泰，称得起是北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除了开戏楼，名下还有一家照相馆。最近伙计们告诉任景泰，大观楼放映西洋影戏是不太上座了，他便来到大观楼要看个究竟，正赶上徒弟刘仲伦在门口吆喝着 西洋影戏，戏棚里边清静欢畅，这边您进去看看。 没有啊。 哎，师傅， 咱这西洋影戏虽说不是洋片皮影连说再唱热闹，可是你也别吆喝清静了。哎， 都是洋人甩给咱们的二流片子，成天就火车进站火车进站，谁爱看呢？师傅， 哎呀，西洋影戏玩意儿是好玩意儿，只可惜这命门把在外国人手里。 爷儿俩正要进大观楼，忽然看到了灵界大王谭鑫培坐的马车从身边经过。 师傅，你看人谭老板真是太威风了，可这北京城有谁不知道谭叫天啊，就连太后老佛爷都是无谭不欢，人家进宫给老佛爷唱戏都是常来常往的事儿。师傅，要是谭老板能在咱的戏院子唱上几出，咱这二流影戏也甭放。 徒弟刘仲伦的话似乎点醒了任景泰，灵界大王谭鑫培的名望可谓是世人皆知， 要是能请他来拍一部电影，那这影戏的命门不是就抓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了吗？但是怎样才能结识这位灵界大王呢？任景泰想到了一绝妙的主意。话说这天他去看谭鑫培演戏，在演出时故意喊了一句道号，马头掉了。就因为这句道号，任景泰被谭鑫培请到了后台。 老爷子，这位叫道号的先生给您请来。 哦， 谭老板， 您是？ 哦，在下任景泰，开着几家小买卖，丰台照相馆、大观楼戏园。我 是问您，刚才在台下看戏的时候有哪点不合适？ 谭老板，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瞎说。这个李克用是骑马打仗，他这大刀要是这么一挥，那马头可就…… 任先生，您不懂啊，我们京剧讲究唱作念打，虚虚实实，太虚不行，讲不清故事；太实则又不美，虚实得当才能担当得起情通理顺这四个字，您说是不是啊？ 谭老板，我是外行，看个热闹。 客气了，您多指教。顺子， 有 以后任老板来听戏不要收他的票钱。 谢谭老板。 任老板请。 结识了谭鑫培的任景泰十分的高兴，但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丰泰照相馆，就听到房间里有争吵的声音。原来是一位长相秀气、留着小胡子的年轻小伙正在吵着要刚照好的相片。任景泰和徒弟刘仲伦万也没有想到，这个小伙子其实就是女扮男装的雅琪格格。 你今天要是不让我把这相片拿走，咱就找地儿说理去。 仲伦， 哎，师傅您来了， 怎么回事？ 这匣子是刚装上底片，就给这位爷照了两张，他立马就要相片，你说我这…… 这位爷，我们这一张底片能照十来张呢，您刚照两张就立马要相片，我们是小本经营，不得不考虑。 行了，听明白了，不就是钱的事儿吗？ 还请这位爷您多体谅。 说吧，多少钱？ 哦，您是两张相片。 可有一样，我要进去跟着看看这相片是怎么鼓捣出来的。 不，这 怎么？要不然一个子儿也不给。 钟伦， 哎，师傅， 带这位爷进暗房。 进暗房？我 去呀。 爷，您这边请。 您请。富贵，看场。 任景泰刚安排女扮男装的雅琪格格到暗房去看刘仲伦冲洗相片，宫里让他去放西洋影戏的圣旨就到了。 任景泰接旨。 臣任景泰在。 圣母皇太后遗旨，任景泰30号未时到西哈门外候宣，进宫放映西洋影戏不得有误。任景泰接旨。谢恩。 臣任景泰谢圣母皇太后隆恩。 暗房里，女扮男装的格格十分好奇地看着刘仲伦洗照片，并不时地夸赞他手艺高超。 呵，还真像人家说的，开始惨白，一会儿就出来人模样了。刘师傅，就冲您这京城数一数二的手艺，明儿是我做徒弟吧。 哎呦爷，我可不敢当。 就你这点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告诉你，甭多了，用不了3天，我准保都学会了。 没错，爷。就说您这一表人才，聪明绝顶的模样，根本啊就用不了3天，也就3俩时辰的事儿，您呀、就是京城一绝了。 洗好了相片的刘仲伦去拉窗帘，这个时候雅琪格格把假胡子一摘，恢复了女儿身。刘仲伦一回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哟，我说您是变戏法的呀，还是怎么一会儿功夫成大姑娘了？ 怎么吓着你了？你也不想想，我要不扮成男的，你们能让我进来看吗？ 哎呦，我说大小姐，玩笑没您这么开的呀，您这也太 什么？本姑娘高兴。 结识了谭鑫培还远远不够，首先就得让谭鑫培知道什么是西洋影戏。于是任景泰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一帮徒弟和影戏匣子赶到了谭家的大门口，要先给谭鑫培拍上一段。 来，快快来照照。 哎呦，任老板。 谭老板，您出门啊？ 哎，我遛弯去 啊。 哎，您这是干什么？ 我这是给您呵呵、 照相 啊， 那我也得办上点啊。 韩老板，这不是照相，这叫西洋影戏。 哦， 这匣子我新进淘回来的，这洋玩意儿您就请好吧。 这就比照相多一露露伴啊。 谭老板，这里边啊，明儿您这宅子马车全都照进去了。 哦， 您出门进门上车下车，我告诉您，那里边 尽弄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啊。你呀、啊、 是是，哎，快， 老爷子您慢着点。 过了几天，任景泰带着拍好的影戏来到了谭鑫培演戏的后台，他要让这位灵界大王看到这神奇的影戏，顺便和谭鑫培聊聊影戏和京戏合作的事儿。 你们这干什么呀？你这 干什么呢？ 哎呦，谭老板，您戏打住了，您辛苦，来，搬个椅子。 哎，来了， 谭老板， 不， 您坐下， 怎么回事啊？ 谭老板，您坐下，我让您看个新鲜东西。 不，你先跟我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我给您带个新鲜东西来，今天让您瞅瞅。哎哎，把幕布挂上。 哎呦，知道了。 这不是我们家大门口吗？嘿嘿，照出来还真挺气派的呀。这个就是那天早上起来照的。 韩老板，您说对了，这就是前几天在您家门口给您照的，这叫西洋影戏。这一放出来，您看有点意思吧？ 嗯，我原来听人说这个影戏不错，今儿我一看还真有点意思。 韩老板，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呢。 哦， 过几天您办上，正经八百唱两出，我给您拿影戏匣子照下来。啊，一来呢，咱们中国有了自己的影戏。 嗯。 二来，咱们谭派的戏码都让我照下来了，什么时候您不唱了，大家伙照样能看到您的风采。咱们影戏和京戏良好合一好，您看这事儿成吧？ 我看不成。 怎么呢？ 这影戏净是影儿没有声儿，这我看着别扭。 谭老板，您先别说别扭，一半天我们就要进宫给太后老佛爷放影戏了。 哦， 太后老佛爷要是稀罕这玩意儿，天下人谁还敢说别扭啊？您就请好吧。 好，那我就请好吧。 借您的吉言。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年倾心打造的影片《定军山》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来欣赏。任景泰的提议被谭鑫培拒绝了，但是他并不甘心，因为他不久就要进宫给慈禧太后放影戏了。慈禧太后要是认可了影戏，那个时候再请谭鑫培拍影戏，想必他定然答应。信心满满的任景泰就这样和徒弟刘仲伦带着影戏匣子走进了紫禁城。 小李子， 今儿个 给我瞧的这是哪儿出啊？ 回老佛爷，今儿给您放的是水浇园丁、婴儿荷塘。 哎呦，这照相片我瞧见过，那里头的人呐，是脑袋瓜朝下，脚边冲上。这要喝汤，那汤还不得都洒了啊？ 回老佛爷，影戏和照匣子那是不一样的，影戏里的人是正的，您放心吧，汤洒不了，孩子也烫不着。 哼，行了，怎么说也那不过就是个玩意儿罢了，放吧。 这小子们忙窗户喽。 慈禧太后被影戏中的画面逗得十分开心，正当任景泰觉得大功要告成的时候，影戏匣子居然爆炸起火了。霎时间，养心殿里面是烟雾弥漫，大内的侍卫闻讯冲了进来。 圣将，臣 罪该万死。 太后老佛爷圣明，影戏瞎子斗水纯属意外变故，太后老佛爷明鉴呐。 大胆，敢在老佛爷面前砸爷。 如今乱党肆虐，你们如此掉以轻心，难道非要了我的命你们才安心吗？传我的话下去，从今儿个起，那什么劳什子的西洋影戏再也不准进宫。 这 影戏匣子着火，让任景泰和徒弟刘仲伦被当作乱党打进了大牢。这件事情传到了谭鑫培耳朵里，虽然并不想和任景泰一块弄什么影戏，但是俩人毕竟是朋友了。谭鑫培来到了庆亲王府，希望庆亲王能出面帮忙求求情，放了任景泰师徒。 王爷， 嗯， 您能不能在老佛爷面前给美言几句啊？这个任景泰他可是一个好人呐。 老佛爷也不相信他们俩就是刺客。 嗯， 不过现在乱党反朝廷的风太猖獗，老佛爷是想拿他们俩杀鸡给猴看 啊。 难哪， 这 哎，不过有一个人倒能在老佛爷面前说上话。 哦，谁呀？ 你呀。 什么？我 啊？你想，你深受老佛爷的赏识，你啊把这个大事尽量往小了说，你就是这么认为的，老佛爷他不会怪罪你。 可是我没有这个节骨眼儿啊。 哎，这件事情啊由我来办。前些日子老佛爷受了惊吓，我请你入宫给他唱戏，到时候成意不成可就看你的了。 由于谭鑫培在慈禧的面前冒死求情，任景泰和徒弟刘仲伦被放了出来。回到家的任景泰心中憋着一口闷气，喜好京剧的他请来了琴师为自己吊嗓子，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排解心中的烦闷。 心的憋闷，唱两句解解闷儿就得了。等您病好了，我天天给您吊嗓子来。 谢谢您， 师傅。 师傅，后天谭老板做寿，师娘让我问问您，还去吗？哎， 原本想进宫给太后放影戏，讨之令箭，好请谭老板照影戏。没成想出了那么档的事儿，哼，令箭成了断箭，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家谭老板啊？ 哎，做寿是个喜庆的事儿，这日子口您要是去了说不定。 对，我去。不贵，告诉夫人我后天去拜寿。 嗯， 备什么礼，听我的话。 到了谭鑫培六十大寿的日子，任景泰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来到了谭家，一来给谭鑫培贺寿，二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哎呦，恭喜 任老板。 任老板， 孙老板，哎呀， 谭 老板，六十大寿，恭喜恭喜，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哎呀，不敢当，谢谢 老夫人。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谭老板， 嗯， 您瞅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这是什么？ 天津名人章特塑小像，谭老板老当益壮的老黄忠。 任老板，难得你这一番苦心呐。 哪里哪里，谭老板，头些日子承蒙您仗义搭救，才免去了我的灵雨之灾，景泰谢还谢不过来呢。 老爷子，您看真像您。 这神韵是 真像， 地道。 谭老板，这泥人再传神，他也是泥捏的。照相术最大的好处就是相片里的人他是您自个儿。今天是您六十大寿， 我特意把照相匣子带来了，为了就是把今天的风采和您的排场全都给照进去。 哎，你这个小子，今天是不是又想你那个西洋影戏的？ 谭老板， 哎，我告诉你，今天这日子口，你可不许再出幺蛾子给我瞎搅和呀。 谭老板，影戏的事过几天咱们再说，今天我先给您照几张花甲相，算是送您的另外一份寿礼。您看这儿， 红人堂叶师爷到。 哦，叶师爷来了，我去迎一下。 被动。嗯，这张相片活脱脱一个定军山里的老黄忠。 几天后，相片洗好了，任景泰以送相片为名，再一次来到了谭鑫培家。当然，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接着跟谭鑫培说这拍影戏的事情。 老爷子，这张相片真把您的精气神给照出来了。 是啊，照得不错，留下吧。哎，任老板请坐。 哎，咱们京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是， 尤其是弹排艺术，功底扎实，文武昆乱不挡。 你还真是内行啊。 韩老板，我看过您好几张戏照，虽说照的都很地道，可这里边有个理儿我一直没跟您说透。 哦，有话你说呀。 谭老板，谭派艺术要真想千秋万代，非照影戏不可。您想啊，不照影戏，后人宗谭难道凭着一张相片就能一点不走样的把？ 任老板，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 不瞒您说，我都预备好了，就等一句话，您要是答应，咱们立马上车去我的丰泰照相。 任老板，您是知道的，我们京戏讲究的是唱作念打，对吗？ 对啊。 要是按你这个影戏，我们京戏可就剩了打跟做了。 怎么讲？ 影戏那是哑巴片儿啊。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影片《定军山》的录音剪辑了。说起定军山这部影片当中最出彩的角色，要算是已经耄耋之年的京剧名宿谭元寿。他是灵界大王谭鑫培的后人，当最初得知剧组想请他扮演自己的曾祖父谭鑫培的时候，年届80高龄的谭元寿显得有些不自信。在他的心中，当年曾祖父拍定军山时才60岁，而自己拍摄新版定军山的时候已经80的人了，很担心不能表演得十全十美。不过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艺术家还是在影片中把曾祖父谭鑫培在舞台上以及生活当中的形象塑造的是栩栩如生，而且还通过影片当中的戏曲片段把谭派的京剧绝学都一一的展现给了观众。下面呢，咱们就再来欣赏一下谭元寿、谭孝曾和谭正言祖孙三人现场合作演唱的京剧《定军山》的选段，感受一下京剧谭派艺术的魅力。好了，各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继续欣赏这部《定军山》的下半部分，听听任景泰在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时还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与坎坷。稍后见。 花林好，大小儿郎君在。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的电影之旅呢，为您带来的就是2005年由安占军导演、著名演员杨立新和梨园民宿谭元寿联袂出演，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星美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影片《定军山》。之所以当年要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因为2005年乃是中国电影的百年华诞，而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影片恰恰正是《定军山》。下面呢，带您继续来欣赏这部《定军山》。话说在谭鑫培面前碰了钉子的任景泰一怒之下回到了丰台照相馆，自己穿起了行头，让徒弟们拍起了影戏。就在这个时候，不知哪儿来的一伙人闯进了照相馆，直奔任景泰视为珍宝的影戏匣子。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景泰一下愣住了。 哎，别照了别照了，都你呀都你呀，别给我照了，你们这鸡这么长时间不还，违反了约定，知道吧？给我拿走。 哎是人家的， 那咱们那个呢？ 咱们的匣子被我掉到河里去了，给毁了。师傅，我对不住你呀、啊，对不住你呀、啊，师傅，掉到河里给毁了。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收，收，收，收，收，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豹子，开 camera。 OK，Let's go。 对不住你，师傅。